不到的永恒，可你却那么遥远，用尘无点的肩，空气氤氲出温暖，鲜活的不再是记忆，而是有从那一刻 上落叶，只因风中一袭烟，一段青涩的谣言。虽然已经是从前，心也蜕变，最伤还是晕眩。只因风中一袭烟，一次真情的奉献，是一丝一卷的难忘记那些艳阳天。吉他搁浅，在高三那一年，和他演出的几段片，流动的时间，静止的画面，昏天暗地的初恋。 福彩 3D 奖金提高了，8月26号起 3D 游戏新玩法全面来袭，返奖比例更高，投注方式更多，奖金更高。福彩 3D， 中国数字型彩票游戏的领军者，中国福利彩票。 消费宽带迎新春，惊喜好礼送不停。2月11日前办理一年消费宽带，可赠胡桃影视盒或每年加送三个月，还可参加免费抽奖和消费智能家居立减优惠活动。详询客服71506666。三和珠宝城春节狂欢，优惠不断，小年至大年初六，鸳鸯金楼万全金买十克送一克，旧金全场零损耗零折旧零差价升级换新，更有年货好礼送不停。三和珠宝城。 去了，而泪水比什么都还重，掉得那么的刺耳。深夜围困了所有，最想的都是不能的，不能对你说，不能让你痛，不能度过，分明不是，不是只有我，是我撑着，也许被当作想的太多，不懂不够，所以这时候对你还有疑惑，你在做什么？你在想什么？ 不去了，热泪谁比什么都还重，掉得那么的刺耳。